請大家合掌。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無上甚深微妙法。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我今見聞得受持，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義， 願解如來真實義。 波耶波羅蜜多心經，觀自在菩薩行深波耶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多依波耶波羅蜜多故，心無掛礙，無掛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三世諸佛，依波耶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知波耶波羅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故說波耶波羅蜜多咒，即說咒曰：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娑婆訶。請大家放掌。咁我哋今晚繼續講啦。咁今日咧就係講照見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咁跟住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一路至到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咁如果大家真係對於心經係徹底了解咧，你可以同人哋講佛法嘅喎。我教你怎樣講，如果有人問你，你信佛信了這麼多年，佛是怎解啊？為什麼我們要信佛啊？那你沒說照見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那你說我們要信佛，因為我們要從痛苦煩惱裡面解說出來，我們有痛苦的，我們有很多人生有很多痛苦，我們先要了解這些痛苦，才可以知道怎麼解脫的。咁佢承唔承認有痛苦啊？佢唔承認有痛苦，你咪要講出人生嘅痛苦咯。人生有快樂，有短暫嘅快樂，啊，亦都有痛苦。其實人生不過係而家長命嗰啲咧，數一百年光景。咁當呢一期嘅生命完結咗之後啦，咁人又將會往何而去咧？一百年嗱，我哋活到一百歲，一百年之後。又去哪裡呢？我先上幾天我去智聯靜院老人院探親，老人院裡面住的那些隨便都九十歲了，有些住到一百零幾歲，他自己都忘記自己多歲了。即是現在人的壽命普遍是提高了，我看有些記錄就說香港人的平均壽命是全世界列居 五名之前的，所以你哋仲有一排，你哋去聽經啊、講經啊、去弘揚佛法啦、啊，咁有好多時間。因為通常而家八十九十嘅閒閒地，七十嗰啲係屬於 B B 噶啦，八十嗰啲係中年，九十幾以上嗰啲先係老年。咁但係通常咁喎，又要好地，即係自己嘅身體要 keep 住噶喎。因為我去智聯靜院探啲老人咧，有啲九十歲到嘅咧，佢已經痴呆咗噶啦。即係佢係活啊，但係唔認得人啊。 咁如果你時常用腦啊，念下心經啊，睇下心經，同人講佛法，你時常用腦 exercise 你個腦咧，可能你個腦筋會活啲嘅。咁講翻啦，而家我今日講咩咧？嗱，照見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咁我哋人生有咩痛苦啊？咁人死咗啦，一了百了啦，人死如燈滅。有啲好人講，我有啲好多人講。人死咗咪人死如燈滅啦。如果你話人死咗之後一了百了，人死如燈沒滅咧，呢種咁嘅講法咧係撥無因果嘅講法。點解撥無因果啊？如果人死咗一了百了，人死如燈滅嘅咩都冇嘅，咁我呢一世做咗好多嘅惡善，咁我冇果，有因無果，咁咪叫做撥無因果。一死咗咩都冇嘅，既然係一死咗就咩都冇嘅，呢個世界好危險喎。既然我呢一世死咗之後乜都冇啊，你邊度證明有啊？話你死咗之後乜都冇噶啦，咁就冇咗因果啦。如果冇咗因果，呢個世界好危險。即係話我喜歡做咩都得，我喜歡貪嗔痴殺盜淫妄都得，因為開心咪得咯。呢一世完咗之後咩都冇啦。如果個個都係以咁嘅心態去生活咧，呢個社會會好危險。咁所以如果你係認為死咗一了百了咧，呢種係叫做撥無因果嘅個講法，唔係係斷滅論，係斷滅嘅，就唔係正見嚟嘅，唔係正知正見嚟嘅。佛經話俾我哋聽，人嘅生命結束之後咧，會隨住自己生前所作嘅業力，投生喺六道輪迴之中，就好似個電燈泡，當佢壞咗嘅時候咧，呢個電燈泡嘅電源仲喺度噶嘛？咁如果佢換上另一個燈泡，電源一開，咁佢仍然係發出光亮，即係話第二個人啦。即係如果要舉例嚟講，第二個燈泡啦，第二個人啦，電係冇變到嘅，係個燈泡變嘅啫嘛。生命就係咁樣嘅，一個形體消滅咗啦，又會完成，又會轉換成另一個形體存在，相續不斷咁輪轉喺三界之中。我哋叫做呢個係咩咧？輪迴啊嘛，即係話呢一生所做嘅嘢，有行為啊、言語啊，種下呢個因，又將來又有果。咁如是者有呢個業力帶動下一生，下一生又有新嘅行為、新有業力。咁呢個叫做業力推動輪啊，推動你，因為叫做輪迴啦。但係我哋佛經上面講咧，三界無安，猶如火宅，眾苦充滿。所以佛經稱呢個世界為咩咧？我哋先講，我哋啊做一切苦厄要講苦噶嘛。嗱，如果你同人講佛法，或者你想了解佛法，你一定要知道呢個世界有冇痛苦，有冇快樂，呢個世界值唔值得喺呢一度？你要知道呢啲嘢噶嘛。對於一啲年青人嚟講，佢未必承認有痛苦噶，因為佢未經歷過痛苦，佢喺温室裏面長大嘅，父母咩都支持佢啊，咩資源都有。但係當佢人生嘅經驗越嚟越多嘅時候咧，佢就會了解到痛苦啦。咁但係我哋要學佛，一定要知道咩叫痛苦啊？點解叫三界叫做娑婆世界咧？我哋呢個世界叫娑婆世界啊嘛。娑婆世界，娑婆呢個字咧係梵文嚟嘅。Saha， 我哋譯佢做娑婆。娑婆係堪忍嘅意思，堪忍即係話你喺裏邊忍受到啲痛苦，我哋大家忍受到痛苦叫娑婆。娑婆世界有咩痛苦啊？我哋呢個世界有咩痛苦啊？如果我哋同人哋講佛經咧，我哋呢個世界總上嚟講有二苦、三苦、八苦。咁我哋如果知道痛苦，咁我哋要知道我哋喺呢個世界點承受呢個痛苦？呢個係乜嘢嘢嘅世界？我哋處喺呢個世界係點㗎？呢個娑婆世界呢個叫世界啊嘛？呢個娑婆世界係點嘅咧？我哋要分析呢個娑婆世界啦。呢個娑婆世界係有三界嘅三個層面嘅。我諗你嗰度都有嘅喎，你呢度嘅筆記都有嘅喎。娑婆世界有三個層面，第一個層面就係欲界啦。啊，呢個欲界啦。欲界、色界、這個、叫做無色界，無色界只是色的，即是無色界，即是沒有了 呢、这個你話色界都得，但係你話無色界又得嗱。呢、这個欲界、色界、無色界啊嘛。欲界有咩啊？有情欲嘅，有淫欲、有情欲、有食欲、有色欲，即係財色名食睡，有苦有樂，有非苦非樂。咁呢個欲界咧，就係、是、有六道嘅輪迴嘅喎，有上界啊，又有下界嘅喎。下界嘅眾生咧就係、是。人啦、啊、畜啦、啊、鬼啦、啊、同地獄，人畜鬼地獄呢四樣嘢，人畜鬼地獄佢叫做四啊，喺四道裏面咧，人咁我哋咪人咯、啊。人裏邊嘅共業係人，又有別業嘅人。個別業嘅人係咩啊？共業嘅人就係做人啦、啊，大家都係做人啦、啊。別業咧，每一個人都有佢不同嘅業力，有啲富有，有啲貧窮，有啲相貌莊嚴，有啲相貌醜陋。有啲健康，有啲係疾病，有啲個家庭幸福，有啲家庭破碎，咁個個唔同噶嘛，個個壽都唔同嘅。呢、這個壽係點解？因為佢以前所做嘅業唔同，每個人嘅業力唔同，咁所以喺下界嚟講咧，有人啊、畜啊、鬼啊、地獄，所以我哋唔可以殺生食肉噶喎，呢啲。速度的眾生咧，雞啊、鴨啊、鵝啊嗰啲咧，全部係可能以前係你嘅過去嘅父母、過去嘅朋友親戚，亦佢可能亦都係未來成佛、未來嘅菩薩。你殺咗佢、食咗佢，有罪過嘅噃。所以我哋要持素噃。地獄同埋鬼當然有啦，有冇人唔信有鬼噶？好多人有好多人信有鬼嘅噃，有啲人見到鬼噶嘛。個眼有陰陽眼嘅，你咪見到鬼咯。我識得有幾個居士有陰陽眼嘅，我同大家都講過啦，真係見到，時常都見到鬼嘅。有一個醫生咧，我同佢都幾熟嘅，佢不單止係見到鬼，仲可以同鬼溝通嘅添。但係有機會同大家講下啲鬼嘅故事，真實嘅故事係呢個係腦科醫生嚟嘅，係西醫嚟嘅。佢生出嚟咧就係、是，尤其是早期早年咧就係、是、見到。可以見到鬼嘅，咁呢啲咧，因為我哋要成日，我哋要將心經快啲講好，所以唔講鬼嘅故事啦。咁鬼咧係好多人都有人見到嘅，但係可能喺萬不驚心、萬不驚意嘅時候見到係有，有陣時霎一霎眼見到就會有，唔出奇啊！有啲人怕鬼嘅噃，鬼唔恐怖，人仲恐怖啊！鬼害你又有限嘅啫，人害你可以害到你家散人亡，你唔好怕鬼啦，怕下人仲實際啲。人會株連九族，人會殺害一群人，但係鬼咧，佢未必有呢個能力，所以你唔好怕鬼啦。如果你去到有啲人咧話我住酒店，我好怕嘅。因為喺酒店我睇到啲咩咩咁唔緊要嘅，一日酒店一開門嘅時候，我教呢個方法，唵嘛呢叭咪吽，我亦係暫住嘅啫，請各位朋友咧係唔好介意啊，咁佢會醒水噶啦。你入到去大無私讓，嘣咁抌啲嘢，好似大無私讓咁，佢住開呢度噶嘛，你嚟侵佔佢，佢咪搞你咯。所以你要去到邊度咧，你都要謙虛啲。去到邊度咧就念下經啊！我借宿嘅啫咁嘅樣。仲有咧，啲偏僻嘅地方唔好去。我唔中意自覺照計個 lift 口位，我要去到最篤最頂嘅嗰啲就多咯。最篤最頂最靜嗰啲就最多。所以我有陣時避免煩惱咧，我話嗱，觀世音法師，我同你訂個房好啊。咁我同你訂間僻靜寂靜啲嘅啦。我話唔好。你越近啲口位越好，因為即係費事麻煩啊嘛，一陣間又要同佢交涉啊，咁無謂啦，係咪啊？所以嗱，又所以欲界裏邊咧有人啊、畜啊、鬼啊、地獄，地獄嘅眾生你好難見得到嘅喎，除非你落到地獄見佢，你想落地獄唔係咁容易，兩個力量。能夠令到你落地獄，一個係你嘅業力掹你落地獄，另外一個咧就係菩薩嘅力量可以俾你去地獄參觀睇下會有，所以唔係冇業力你唔到唔到地獄嘅， 你有业力牵引你地狱去地狱咧，你唔去都唔得，唔到你话事。咁你除此之外咧，就仲有上界嘅天人喎。天人咧就唔系咁容易做到嘅，你一定要修十善先做到天人嘅。我哋通常经文里面讲咧，我哋呢一世做得翻人咧，系五界里面我哋起码迟到一界，大概嚟上嚟讲啦。咁嗰啲高即系比较。佢個生活啦，佢個命運好啲嗰啲人咧，佢可能係勤持五戒嘅，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佢都遵守得好好嘅。咁嗰啲咪做人上人咯，嗰啲成日殺生啊，嗰啲咪短命，做短命唔健康咪殺。如果你呢一世唔健康，或者你嘅親戚朋友佢個生命係好短嘅啦，佢以前係殺生殺業好大嘅，唔肯布施嗰啲人咧。好孤寒嘅，唔肯布施，唔肯幫助別人嘅，通常係貧窮嘅。呢一世富貴嗰啲人咧，係前世布施得嚟嘅。你唔使妒忌別人，佢自己收翻翻嚟嘅。佢以前布施布好多噶，佢甚至乎布施自己嘅房舍出嚟利益一切嘅，所以佢呢一世捨一得萬報啦。所以你要學習布施啊，捨一得萬報，越布施得錯多咧。越有福報，布施唔係淨係錢嘅喎，布施係可以無畏施，可以法施嘅喎，甚至乎你去佛堂嗰度咧，同人哋好和蔼可親嘅，每日朝頭早啊，早晨啊，陳居士啊，李居士，報以一個微笑，報以一個慰問，都係布施嚟嘅喎。你去到佛堂，你用鼓起拋腮嗰個唔係布施，就嗰個就唔係布施啦。你令別人開心令到別人哋啊！我覺得同你合作真係好啦，呢種咪布施咯。如果人哋同你合作嘅時候，你成日鬧人話人，一定要用你嘅方法，你嘅方法唔得都要用你嘅方法，唔係你就好嬲嘅，你就唔係布施啊，你報怨啊！啊，所以你要學習呢樣嘢啦。咁你六欲天天人啦，嗱，地藏經裏邊係五道嘅喎，唔係講六道嘅喎，但係我哋通常佛經係講六道嘅，因為點解啊？有一道叫做阿修罗道，其实阿修罗道每一道都有阿修罗嘅喎。人里边有阿修罗，阿修罗系咩咧？好斗好狠，妒忌别人，但系佢有呢个福报喺人道，又有呢个福报喺天道。天有天嘅阿修罗，天个阿修罗享天福，但系佢时常喺嗔恨之中，成日同天人大家斗争嘅。人都有阿修罗嘅喎，人个阿修罗咪恶人咯。希特拉啊、秦始皇啊，嗰啲咪阿修罗啦。人嘅恶人啊、作奸犯科啊，咁嗰啲咪阿修罗啦。动物你都有动物个阿修罗嘅，有啲动物好温顺嘅，有啲动物好凶猛嘅噃。鬼又有鬼道个阿修罗嘅，鬼道个阿修罗嗰啲咪凶恶嘅鬼咯、厉鬼咯、害人嘅鬼咯。所以阿修罗系每一道都有嘅。好啦，欲我哋住喺欲界啦，欲界呢嘅眾生咧，如果係鬼畜人咧，又有胎生嘅，又有喺胎生出嚟，又有濕生，又有胎生、濕生、化生、卵生都有嘅。但係天人咧就化生嘅。嗱，咁呢啲咧好多人都識噶啦，我唔想花好多時間去講啦。除咗天欲界咧，仲有色界，色界有初禪、二禪、三禪、四禪係化生。如果你修十善，再加禪定，先生到。色界嘅喎，即係話你淨係修十善，咩叫十善啊？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耳語、不兩舌、不惡口、不貪、不嗔、不痴。你行呢十善咧，行到好上品十善咧，你咪做天人咯，做天人咯。天人嘅天福，天人只係會快樂，唔會痛苦嘅，但係佢仍然會死亡。所以對於天人嚟講，都係有痛苦，佢要死亡嘅。咁但係佢嘅壽命係好長嘅。咁天人如果天你修十善業咧，再加埋修禪定咧，你就去到色界啦，更高級。所以六欲天咧，佢未必修過禪定嘅喎。四大天王啊、他化自在天啊、地色天啊、玉皇大帝啊，佢冇修禪，佢修善嘅啫。但係善十善再加禪定咧。他就收到色界更高級的初禪、二禪、三禪、四禪了。他再的禪定高、再高深呢，他就收到空無邊處、色無邊處、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那他 佢嘅福樂無比咁高嘅，所以我哋其實喺三界裏邊係低等動物嚟嘅啫。因為點解啊？有欲界，色界就冇淫欲噶啦。喺我哋呢一界裏邊咧，有男女嘅淫欲，萬惡淫為首。有男女嘅淫欲咧，就係神喺生喺欲界，色界係冇淫欲嘅。所以淫欲唔係好事嚟嘅噃，大家以為有啲淫欲強嘅人以為淫欲係一件好事，其實淫欲係一件壞事嚟嘅。從佛法、從釋迦牟尼佛嘅智慧嘅眼光睇咧，淫欲係牽纏我哋喺欲界裏邊受報嘅。好啦，咁呢度係俾大家多少資料。如果你係做咗十惡嘅咧，落地獄啊，畜生啊，十惡即係睇你個上品嘅十惡就地獄，中品嘅十惡就畜生，下品嘅十惡就惡鬼。上品的十善就六欲天，中品的十善呢就是人，下品的十善呢就阿修罗，那我们色界里面又要修禅的，那这个是我们处于这个地位。好了，六欲天就是说在欲界里面有六欲天的嘛，六欲天是四大天王天，第一层天是四大天王天，刀利天、夜魔天、兜率天、化乐天、他快自在天，他那些享受千千万万年的寿命的，我们最多一百年，但是他享受的寿命是千千万万年那么多的。而他们有还有淫欲的，六欲天的天人都有淫欲的，但是他的淫欲的形式就不同人类的。好像你在四大天王，在这个四大天王的淫欲呢，跟人间的淫欲差不多多，就是 以接触到才叫做淫欲。但是去到刀利天就不是了，去到刀利天的時候他就不需要接觸的了，一路上到夜魔天、兜率天、那些相視為淫，有些是相笑為淫，即是說天上的天人呢，他不是他的男女的淫欲呢不是交合成淫欲的，他是已經即清淨的了，他不需要身體的接觸的，他有時候是一個言語或者握手就是的了，或者是咪咪嘴笑就係噶啦，所以你唔好隨便咪咪嘴笑喎。你同我笑一下，我同你笑一下咧，你就係發生咗件事噶啦。所以佢哋唔好眉來眼去啊。咁其實嗰啲係眉來眼去，就係天上嘅行淫咧，就係比我哋人間清淨好多嘅。啊，咁呢個就係呢個六欲天嘅欲界嘅男女嘅眾生啦。咁喺度色界啦，又初禪啦。初禅有三天，二禅有三天，这些呢你们看佛经呢，你们就会有这些名词，凡众天、凡夫天、大凡天、二禅三天，就是光阴天、无量光天、小光天。那些二禅三天的天人呢，以光来对答的，我们要言语来讲话的嘛，他们不是的，他们的每个人发出的光不同的，他用光芒来对答的，有些咁奇怪的嘢嘅噃，佛經裏邊啊講啲都好清楚，言語已經是低等的了，佢係用光去到最高層咧，就是以用心色嚟交談嘅。有些地方係以咩？以香味嚟交談嘅。所以呢個世界真係，我對於我哋嚟講係無奇不有，你係想像唔到嘅。我哋人類咧係，個智慧咧係冇天人嘅智慧咁高，個福樂亦都冇天人咁多福樂嘅。嗱，色界裏面有三禅三天，小淨天、無量淨天、遍淨天，四禅有九天。啊，福生天、福愛天、廣果天、無想天、無煩天、無熱天、善見天、善現天、色究竟天。咁呢個無想天咧，就叫做外道報警啦。咩叫外道報警咧？修三禅。外道的意思在佛法的定義就是什麼呢？它不是根據釋迦牟尼佛那個參無我 去修學的，它用自己的方法的，它不是講無我的，但是它仍然是禪定，它仍然是修禪，它修禪它都可以升到禪天的，不是一定就是坐禪的人，不是一定佛教徒才坐禪的，有些氣功師的靜坐功力都很高的，有些道教的靜坐功力都很高的，他們都會升到天界的，但是他們要脫不到生死，因為為什麼呢？他沒有修無我， 你一定要加埋修觀無我，你無咗我先至可以生，可以超越三界噶嘛，仍然有我。咁如果佢係外道，佢係修禪嘅，佢又加修無我嘅觀咧，佢咪係佛，就佛釋迦牟尼佛所講嘅佛法啦。所以大家要知道，禪定咧唔係佛教徒專門擁有嘅。很多其他的宗教都修禅的，可能更厉害过你啊，更厉害过我啊。他修禅的禅定呢，好像道，我们中国的道教，道教我们叫做修丹嘛。丹的意思就是修那个清净的力量咯。王子去求仙，丹城入九天，山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即是那些道教的呢，他修到升仙啊。佢山中七日就我哋世上幾千年，即係佢修到禪天咁高噶啦。所以我哋對第二種宗教，你唔可以輕視別人嘅宗教。佢只係佢冇修無我，但係可能佢嘅禪定係高過你嘅，高過我嘅。啊，你明白啦嚇？咁我哋而家講咧，我哋而家所講嘅度一切苦厄啦。我哋講痛苦先啦。你話俾人聽啊，呢個佛話以苦為師，我哋有咩痛苦啊？總括嚟講嘅痛苦好多嘅，煩惱好多。我哋總括嚟講，有內苦同外苦，你唔可以否定噶啦。身心嘅痛苦有生老病死嘅痛苦，邊個冇生老病死噶？你試想啊，身體有生老病死，身體有生老病死，心理咧有貪嗔痴，眷屬有恩愛別離嘅痛苦。事業有怨憎會的痛苦，社會有是非鬥爭的痛苦，世間有天災人禍的痛苦，無論你採取哪一個心態去面對人生，你都會有痛苦。無論你是要樂觀的人生，你是悲觀的人生，宿命的人生，享樂觀的人生，這些是緊隨著身心的痛苦，是沒得懷疑的。有誰不用死的？舉手啊，不用老的。生老病老病死，你生老病死你不需要，你不会有的，你举手啊，没有啊，你一定要经过生老病死。生死是一桩苦事来的，所以超越生死是学佛所要努力的目标。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超越了这种生死，那你说多积极呢？有哪些人会说、哦、我要超越生死、啊、生死是更要的，怎么超越啊？但是不是，佛教徒的想像力是很深奥的，他不单止现世里面他活出一个快乐的人生，他还要超越了生死，连生死他都要超越。普通人是接受生死的，佛教徒不单止不接受生死，还要超越生死。那我们现在呢，照见五蕴皆空，观音菩萨告诉我们，释迦牟尼佛话俾我哋听，你就自然会超越到呢啲痛苦。你冇咗内苦，冇咗外苦。嗱，内苦身又生老病死啦，身边个唔会生老病死？心咧，精神界嘅咧，有受想行识嘅痛苦，愤啊、恨啊、福啊、疾啊、狂啊、骄啊、喘啊、害啊、放日啊、失念啊，如果講俗啲咧，發脾氣啊、嬲啊、鬧啊、吵鬧鬧交、吵交、打交啊、惡毒啊、罵人啊、是非啊、妄語啊，嗰啲唔係身心嘅痛，唔係心嘅痛苦啊，個個都犯緊呢樣嘢啊，嗰啲全部係痛苦嚟噶。被鬧嗰個人執著咗又係痛苦，鬧人嗰個又係痛苦。呢個係內嘅苦，外嘅苦咧？一切外境的逼迫，旱災、啊、風災、啊、瘟疫、啊、戰爭、啊、地震、啊、你看戰爭的痛苦，地震的痛苦，戰爭的痛苦多慘烈。第一次世界大戰幾成死了800萬人，第二次世界大戰超過2000萬人，即是我看過那些記錄是成1000萬人。你說戰爭裡面多痛苦，非洲自己自相殘殺，在3個月裏面殺了80萬人，自己的人嘅啫，唔係一個國家侵害另外一個國家，自己裏面內亂啊，裏面嘅種族嘅仇殺，3個月殺了80萬人，咁你話 戰爭冇痛苦。如果你嗰啲，如果你遇到啲年青人，佢話冇痛苦嘅咧，你咪俾啲張紙佢睇咯。有冇痛苦啊？佢承唔承認？佢敢唔敢唔承認呢個冇呢個痛苦咧？呢啲痛苦完全係業力所牽纏，完全係人為嘅。我哋要了解呢啲痛苦，解決咗呢啲痛苦，超越咗呢啲痛苦。所以佛教徒一定要知苦，你先能熬法。你完全不知道痛苦的，我沒有痛苦的這個世界，今天行街看戲吃飯，明天吃早餐，後來又午餐，接著是去宵夜，接著是卡拉 OK， 接著又是牛扒、豬扒、叉燒、龍蝦、海鮮，哇，他認為多快樂啊。他只是將動物的死屍的身體放了醬料下去吃到自己的肚子，有什麼那麼厲害啊？有咩咁好食咧？你只系将啲死尸嘅身体，动物嘅死嘅咗个身体，加啲配料落去，爆香佢，煮熟佢，跟住加啲酱油，加啲味精，煮出嚟嘅啫嘛。如果一只猪啊死咗之后啊，割个猪腩出嚟啊，就咁烚熟佢，你食唔食啊？尤其是現在的豬呢，很多真的是死豬來的。現在那些牛啊、豬啊所吃的東西很多化學品的，所以越來越多人有奇形怪狀的疾病的。你是吃著，你吃肉呢，是吃著動物的死屍而已。如果轉是人的肉呢，你就不會吃的了。就很奇怪的，人是不會吃自己的肉，有些動物呢又好像人那樣不吃自己動物的肉的。我相傳獅子 是不吃自己，有些動物是不吃自己的肉的，是吃別人的肉的，別些人的肉的、這些是題外話啦。二苦、這個、你總括來講苦，如果講苦是很多痛苦的，一個煩惱的痛苦很多的，現在是總括來講苦。如果有人告訴你這個世界哪有痛苦啊，我媽咪我爹地對我多不好，我怎麼有痛苦啊？什麼都供給給我，我又有書讀，我現在又拍緊拖，我哪有痛苦啊？我又找到份工，我找不到工不要緊， 我遇到很多這些這樣居士的什麼二代，叫做什麼富二代、什麼二代，我都這些新名詞我都不懂了。他說 我沒什麼痛苦啊，我找不到工作，我爹地給份工我做，我又沒有壓力的，我十點鐘才上班，那我爹地罵我，我又不嘻嘻哈哈，那就算了，沒什麼所謂的。他說他哪有痛苦啊？夜晚黑他又去蘭桂坊去喝下酒，認識下女朋友，唱下卡拉 OK， 那 他哪有痛苦？他認為那些是快樂的。但是有些智慧的，有些很有智慧的年輕人的、有些人呢就去了蘭桂坊一兩晚喝下酒呢， 他醒水，他說 我不喜歡去那些地方，有些是這樣的、他有些 很容易就了解到、原來這些東西不是我所需要的，就有些人沉迷了下去的。有些就很有智慧的，我不知道你們屬於哪一類了，我相信都是屬於智慧的多了。如果不是你怎麼會來呢？如果你不是屬於那一類的，你就不會來了。你現在今天星期六，你又趕來，你剛放完工又趕來這裡，那你真的有很多犧牲的嘛。你應該去吃下飯，下午吃飯，你又未吃飯，那你當然你對於智慧的追求真的很懇切的，這件事是非常好的。 老實說，你不來這裡，你去哪裡呢？你看戲啊、吃飯啊、聊閒偈啊、聊電話啊，很容易過而已。但是你選擇了來這裡，這是智慧的追求，是種下一個在阿賴耶識裡面，是種下一個將來會成佛的原因，或者種下你一世超越的原因，或者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的種子。好了，二苦了。三苦，三苦是叫苦、苦、壞苦、行苦，這個是從三界裡面來解釋痛苦，所以我要講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就這樣解了。苦、苦，身心本來是苦，再加與外界的苦況、天災人禍、疾病、勞役、戰爭，加上身心，顧名身心，每一個人的身心就苦，再加上內苦，再加上外面戰爭、瘟疫的又一個苦，又叫做苦苦。這個苦苦是屬於我們肉界的，我們現在處在這個肉界的，又有身心的痛苦，就是說二苦嘛，又有外界的戰爭、天災人禍的痛苦，兩種痛苦逼著我們， 咁呢個係講欲界嘅。咁有啲人話啦，咁啊天人冇痛苦啊，天人啊佢屬於壞苦，諸樂無常，生時為樂，壞時逼迫身心。天人有快樂，但始終佢都呢、這個快樂會消失嘅。當呢個快樂消失嘅時候咧，佢仍然要死亡，仍然帶住業嚟投胎六道裏邊。一切順意嘅事，壞時逼身體，壞苦指色界之苦。衰拗禅味报尽之时，还待于五道受生死苦。呢个属于天界天上人嘅快乐系短暂嘅，就算人间啊都有乐嘅、哦，但系乐咧系一种坏苦嚟嘅，因为点解咧？所有嘅乐都会慢慢消失嘅，继乐而有嘅咧就是、可能系痛苦。咁所以咧有乐嘅时咧，根本系你虽然有个短暂嘅乐。那個亦都係壞苦，因為呢個樂咧係慢慢會消失嘅。幸苦啦，一切法因緣所生，變化千流，不單欲界各苦，無色界眾生亦感此生滅變化。咁你去到欲界有痛苦啦，色界有痛苦壞苦啦，去到無色界咧，佢有幸苦啦。點解咧？因為佢嘅心念不斷變化嘅。當佢參禪參到好定嘅時候咧。佢係唔中意呢一種心念念頭嘅變化嘅，我哋就唔係喎，我哋念念個念頭都變化嘅。呢一個念頭想善，下一個念頭想惡，呢個念頭係貪，下一個念頭就係親，再下一個念頭就係痴，再下一個念頭可能係慾念，再下一個念頭係貪念。我哋念念千流，我哋唔會覺嘅噃。但係天上嘅天人嘅禅定，佢可以知道佢每一個自己嘅。嘅念头点活动嘅，佢觉得好苦嘅，个念头成日变，佢觉得好苦嘅，呢、这个叫幸苦啦。所以最高嘅非想非想定，空无边处定，色无边处定，无所有处定，非想非想定咧，佢都有念头变化嘅痛苦，因为嗰啲已经非常之个定嘅境非常之高级噶啦，但系佢仍然系有痛苦，唯有系超出三界就冇痛苦。好啦，咁我哋講完呢啲痛苦之外啦，仲有我哋通常講三災百難噶嘛。三災百難咧係總稱佢嘅痛苦。三災係咩咧？小三災、大三災。我哋所謂小三災咧就係饑緊啊、瘟疫啊、戰爭啊，我哋已經經歷過啦。饑緊、瘟疫、戰爭，有好多人喺度未必經歷過戰爭嘅痛苦。除非你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裏面咧，你係1945年之前出生的人，你1925年啦，而家八十零歲嘅人咧，你先要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人佔領亞洲嘅時候嘅戰爭嘅痛苦，可能好多人呢度都冇經歷過嘅。呢啲唯有你上去 YouTube 裏面你睇下戰爭嘅痛苦。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爭有幾多人受害，有幾多人喺戰爭裏面死亡，你就知道呢個戰爭嘅痛苦、瘟疫嘅痛苦，可能有啲人經歷過，香港都經歷過呢啲瘟疫，飢緊嘅痛苦，香港會少啲，但係好多地方都有飢緊嘅痛苦嘅。大三災到世界成住壞空嘅住劫開始變壞嘅時候咧，有火災燒到初禪天。这个世界去到某一个时间会有个大灾难，大灾难的。它火烧了欲界的众生已经烧死了，它烧到去初禅，火灾烧到去初禅天，风灾就烧到二禅天，水灾就浸到三禅天，于是整个小世界就被毁坏。所以有时候我们的普通的人呢，很多时候时常发梦的时候呢，在梦中惊醒，好多時候我哋驚醒到，哇！呢、这個世界好似又曾經經過水災、火災、風災，可能佢前生前世咧係已經經過小世界嘅成住壞空，所以嗰種嘅災難咧，牢牢喺記咗喺自己嘅神識嘅阿賴耶識裏邊，時常落射喺佢現在嘅意識，忽然間扎醒，滿頭大汗啦咁，可能佢已經經歷過呢啲咁嘅痛苦，好多人都有呢個經驗嘅，呢、这個係三災。百難咧。地獄難、餓鬼難、畜生難，當你經歷百難的時候你是聽不到佛法的。所以我們時常說人生難得，佛法難聞。 唔係個個都聽到佛法嘅喎。就算係佛在世嘅時候，城中老母未見過佛。咩叫城中老母未見過佛呢？佛在世嘅時候時常講佛經啊嘛。有一個老年人，佢住近佛嗰度嘅，人哋問佢有冇佛啊，佢見都未見過。佢未有呢個機緣，佛在世嘅時候聽到佛、見到佛、聞到佛法，佢完全冇呢個機會。點解啊？佢冇呢個因緣啊嘛。咁所以百難咧，百難係咩嘢咧？冇機會接觸到佛法嘅，你冇百難，因為你有機會接觸到佛法。如果你係喺地獄裏邊，你接觸唔到佛法，你受苦無窮，點接觸佛法啊？惡鬼道你接觸唔到佛法，畜生道又係接觸唔到佛法。盲聋音哑咧，又接觸唔到佛法。你又盲又聾嘅，又啞嘅，你點接觸佛法啊？你睇經又睇唔到，所以你今日你眼睛可以睇到佛經，你耳可以聽聞到佛經，你口可以中到佛經，你係好幸福嘅人啊！你有冇珍惜你呢個幸福？你點用你嘅眼？你點用你嘅耳？你點用你嘅聲音啊？大家有冇？聽過有一個有冇知唔知道有一個我時常講有美國咧有一個又盲又聾又啞嘅一個女士叫做海倫海勒啊嘛 ，Karen Keller 啊嘛，佢寫咗一篇文章，好多人將嗰篇文章嚟做座右銘嘅。嗰篇文章叫做咩咧？給我三日光明 ，Give me 3 days of light， 即係話佢盲噶嘛。他寫了一篇文章，如果我有三日見到嘢，我會將會點做呢？得三日嘅啫喎，佢唔敢貪多喎，因為佢又盲嘅，又聾嘅，聽唔到嘅，又啞嘅。一個人又盲又聾又啞，你已經冇曬希望啦。但係呢個人好奇怪喎，佢不斷奮鬥喎，成為美國嗰個哲學家喎，一個作家喎，又係盲人嘅發明盲人嗰啲個凹凸詞嘅一個為盲人好有謀福利。呢個人啊，真係一個奇人嚟嘅。又盲又聾又啞，咁佢寫咗篇文章係給我三日的光明 ，Give me 3 days of light。佢嗰度點講咧？其中喺前邊有一段咧，我覺得幾有興趣嘅。佢點講咧？佢話：我時常問我啲朋友，我啲朋友咧有機會去到森林裏邊欣賞鳥語花香，欣賞啲林蔭樹木，又聞到又聽到小鳥流、小橋溪流。我成日問我啲朋友啊，你啱啱係咪喺森林裏邊翻嚟啊？個朋友話係。咁你翻嚟見到啲咩嘢啊？咁你話啲俾我聽啊。咁通常嗰啲朋友點講啊？冇咩見到啊，冇咩見到啊。咁佢覺得好唔開心。佢話有咩可能你去森林行咗個幾鐘頭，你見到咁多嘢，你話冇咩嘢見到 ？You don't appreciate your eyes. You don't appreciate your ears. You don't appreciate your tongue.You don't appreciate speech, you don't appreciate sight, you don't appreciate sound. 你唔珍惜你能够听到声音，你唔珍惜你个眼能够见到嘢，你唔珍惜你个舌头可以做到经。你用你个舌头去闹人，去讲妄语，去讲耳语。你用你个眼嚟睇咩啊？系咪睇经啊？你用你个耳嚟闻咩啊？你用个耳嚟听人哋嘅赞颂咯，唔中意听人嘅谩骂咯。點解我哋唔用你嘅六根嚟做啲有智慧性嘅嘢啊？因為用你嘅六根嚟生煩惱啊！你睇一個又盲又聾又啞嘅人，如果下一次有人問你，你去 ，you've gone into a forest. What have you seen？ 你見到啲咩嘢？你話啊，我見到鳥語花香，我見到林蔭樹木，我見到。碧藍色嘅天空，我見到小橋流水，我見啲溪涧裏邊，我好欣賞溪涧嘅聲音。你有冇欣賞大自然啊？因為你見到大自然，你麻木咗，或者你唔欣賞嗰啲，你唔欣賞大，你唔欣賞小溪嘅聲音，你欣賞咩嘢咧？打下麻雀，啪，六筒、九喪、十三腰，你係欣賞嗰啲喎。所以你既然有你的六根，由聽日開始好好用你的六根啊！你珍惜你的六根啊！有些人真的看不到東西的，喂，你都不可以擔保你永遠都看到東西的。 人係無常嘅喎，你唔可以擔保你永遠都聽到嘢嘅喎，人係會變聾嘅喎，會變啞嘅喎，會變癱咗嘅喎。你今日可以接觸到佛法，可以行善事，你仲唔趕快做？你仲做埋啲無謂嘢？啊，好啦，盲聾音啞難，細智聰辨難。有啲人點樣樣咧？佢讀到博士，佢係科學家。你同佢講佛法，我哋學科學，我使乜聽你佛法啊？佢認為自己好叻嘅，佢認為哦，媽咪爹哋只係讀到中學啫嘛，我而家係香港大學畢業嘅，媽咪叫我去拜佛啊，佢都唔知迷信嘅，佢話認為迷信嘅，因為佢以為佢自己有聰明才智，佢使乜同你講佛法啊？你叫佢同嚟同阿觀成法師傾下。我都會同佢傾下，可以大家交換下意見啊，或者佢會聽個佛法，我都未必肯定噶。佛道有緣人，亦無緣道不得。有啲認為自己好聰明嘅，好有學問嘅，我同佢講幾句，我認為講唔埋嘅咧，我都收隊噶。因為即係你冇法子講得掂佢嘅有啲，咁你咪唔好再同佢講咁多咯，唔使講咁多啊。如果你同人哋講佛法，你要識得點收手。你不要一定要贏到人，我跟你講，哇！有些講佛法，佢駁你的時候咧，你拼命去維護自己，咁你仲你搞到自己不歡而散，唔需要噶。如果你同人講佛法咧，你話講嚟講去佢都唔入答嘅時候咧，你不如講：今日嘅天氣唔錯，你食咗飯未啊？咁，我請你食齋啊，咁仲好。你請佢食一餐齋，可能好過你講十日啊。因為你對佢啊呢個人幾好喎，咁佢咪慢慢慢慢信佛咯。你唔好諗住強迫別人一定要講贏別人啊，唔得噶，唔得噶。我喺呢一方面受過好多教訓啊。唔好諗住要贏到別人啊。好啦，佛前佛後難，佛前佛唔在世嘅時候，佛都唔在世，冇佛經，咁你點樣聽到佛法啊？佛後佛都過去咗啦，又冇佛經嘅存在。我哋而家雖然佛後啫，但有佛經嘅存在，都叫做佛法。北區蘆洲難，我哋而家人類咧，我哋而家呢啲人咧，生就喺邊度居住咧？喺南禅部洲居住，仲有啲北區蘆洲嘅人、東勝神州嘅人、西牛貨州嘅人，喺北區蘆洲嘅人咧冇佛法嘅，點解啊？因為佢只有快樂嘅啫。北區蘆洲嘅人只有快樂嘅，點解只有快樂？我舉個例啦嗱。譬如北區蘆洲的人，他仍然要有食嘅，有嘢要食嘅，但是他不用清潔嘅喎。佢食完出嚟分泌嘅嘢咧，一擺落個地下度，個地下自然裂開冚埋咗嘅，佢就有個渠道啦。即係佢嘅潔淨係非常之潔淨，唔使落買洗潔精洗碗嘅，洗潔精洗碗啊，洗碗機啊，要佢唔使佢一個潔淨嘅世界，只有快樂冇煩惱嘅世界。但係1000年之後，佢仍然要死嘅。死佢都唔怕，死咗之後佢升天嘅自然，因為佢有呢個福報。升天之後完結咗，佢又投胎翻喺人噶啦，所以佢唔信佛嘅。韋陀菩薩係唔去呢個洲嘅，所以韋陀菩薩咧係三洲感應嘅菩薩。佢去南禅部洲、西牛貨洲、北區蘆洲，因為仍然有佛法，東邊有佛法，西邊有佛法，南邊當然我哋呢度有佛法啦。北邊佢唔要佛法，因為佢只有快樂。韋陀菩薩係唔到嘅。韋陀菩薩最常到嘅地方係邊度咧？就是、南禅部洲。因為點解咧？嗰度嘅人容易成佛啊！南禅部洲即係我而家處喺呢度嘅地點。南禅部洲嘅人咧有幾個特徵，其中有一個特徵就係咩咧？肯刻苦耐勞，係好勤力嘅。第二個特徵是怎樣呢？忍到痛苦，即是受到苦行。如果你沒有這個特徵的呢，你就哇， 你就自己有個感覺到慚愧了。你又不勤力，你又不刻苦，你就很感覺到很慚愧。因為這個南禅部洲的人呢，就是可以成佛，可以刻苦，所以有人修苦行。在這個地方有人修苦行，有人成佛，多人成佛，多人覺悟的。咁呢個南禅部洲嘅特徵嚟嘅， 好啦，咁呢個係三災八難咯喎，有呢個苦，有呢、這個呢、這個痛苦，同埋有呢個災難嘅。我哋而家講咧就係、是、苦喎、哦。我哋講咧二苦，講咗三苦，苦苦壞苦行苦。咁我哋而家就講人生嘅八苦。你有筆記噶，你要將個筆記記住。人哋話俾你聽，人生有痛苦咩？啊，就有呢啲痛苦啦。以苦為師。不是代表冇快樂喎，呢、這個快樂是短暫的，是無常的。咁人生的八苦，呢、這個八苦咧係比較上係講人嗰方面嘅，就比較上係具體啲。人有生老病死的痛苦啦，生點解有痛苦咧？你睇筆記就知啦。受胎喺胎腹胎裏邊，喺媽媽嘅腹胎裏邊咧，好逼好窄噶嘛，不靜噶嘛。胎嘅種子就係、是。是種子都是不正的嘛，是男女兩個種子的不正交合而成的嘛。當這個男女有這個種子交合的時候，他的心是想著什麼呢？是想著淫欲的嘛，沒有淫欲他就不會有這個種子啦，所以他是不正的。我們不要說他這個行為正不正，他的心是不正的，那個行為的本身沒有構成正不正，是當他這個心做這件事的時候 有不正，有不正的。因為為什麼不正？因為他是因為外境牽引到他心裡面的阿賴耶式的淫慾，而刺激他身裡面的荷爾蒙，又刺激身裡面的荷爾蒙而發出這些種子的嘛。好了，這個生出胎冷胎熱風衣服等觸個體觸到嘅身體，出胎後咧富貴貧賤相貌醜陋全部有五官端正或者唔端正，端正咧已經決定咗，所以話人生出嚟嘅啫，落地喊三聲，好醜命生成，就係話佢生出嚟嘅時候咧就決定咗佢。個屋企裏邊生喺富貴屋企，亦或唔富貴嘅屋企，咁呢啲都係一種痛苦嚟嘅。生嘅痛苦、老嘅痛苦，大家知道啦。啊，少至壯至老，氣力衰退啦。啊，跟住咧，精神又衰退啦，又漸漸又所有嘅身體都發生毛病啦。病嘅痛苦四大不調，心懷苦惱，死嘅痛苦當然大家都知道啦。生老病死嘅痛苦，哀別離苦。你親愛的人和你別離，或者你的先生、你的太太、你的親眷，他離你而去，你會產生痛苦。你偏偏你至愛的人，他離別你，你會產生痛苦。不要說是死的離別，就算短暫的離別，你都會覺得很悲哀的。這個是人的哀別離苦。怨憎會苦呢？怨憎會苦很難明白的。我一陣再解釋多少怨憎會苦。點解怨憎會苦明白嗱？好難明白咧。怨憎會苦通常由家庭開始嘅，家庭嘅怨憎會苦係最多嘅。跟住求不得苦啦，求得不苦，求不得苦就係世間一切所求嘅，你求唔到。有啲好勤力嘅年青人咧，佢硬係讀來讀去，佢都考唔到大學嘅。有啲佢因此而受到好刺激。咁通常我哋要同佢傾啊，你繼續努力啊，咁或者佢最後都考到。但係對於佢嚟講，佢有梗有一樣嘢求唔到嘅。佢有健康，佢未必有資財；有財富，未必有健康。佢有財富有健康，佢未必有幸福嘅家庭。佢有幸福嘅家庭，結果或者佢嘅仔女忤逆，即係佢有好多或者佢工作上產生嘅煩惱，佢有好多求唔到嘅嘢。你唔好以為。有錢有富翁就冚唪唥都求得到喎。你問我啊，富翁你有咁多幾多個億幾多個億，咁你係咪樣嘢都求到啊？未必㗎。佢話俾你聽，我有啲嘢求唔到，佢未必開心，未必快樂嘅。錢財唔會令人，錢財咩未必能夠令到人快樂，可以方便人哋可以使錢，佢自己可以資財買好多嘢，但係未必有快樂嘅。錢財係買唔到快樂嘅，錢財可以買到資財需要用嘅嘢。佢嘅物質需要用嘅就可以買到，但係當佢有咗啲物質嘅時候咧，佢又會不斷追求另外一個物質噶啦。佢如果追求到物質係已經富裕咗嘅時候咧，佢個心靈會產生空虛噶啦。呢啲好多好多億億萬萬嘅富豪都 都已經講過呢樣嘢啦。唔係一定冇資財冇財富嘅人咧，不斷拼命去求財富，佢認為有咗財富就有快樂。但係有咗財富嘅人話俾你聽咧，佢又未必係快樂嘅噃。咁你何必拼命追求呢？一切都係隨緣啦，係嘛？五蕴似成苦，大家學過五蕴啦。五蕴色受想行識裏面嘅互動，能夠產生令到人哋產生無量嘅煩惱，呢樣嘢唔使我解釋啦。所以我哋要照見五蕴皆空，五蕴身心上帶動嘅一切煩惱、一切嘅業力，我已經講咗三萬噶啦。你已經應該知道你自己觀察一下，究竟五蕴點解會互相互動嘅時候產生一切嘅煩惱咧？佢就係痛苦啦。好啦，咁下邊啦，怨憎會苦啦，大家要明白下怨憎會苦咯。怨憎會苦最多嘅咧就係親眷裏邊嘅三世怨對。過去世、現在世、未來世，過去世的怨親會是屬於宿怨，父子、夫妻、兄弟、姊妹、孤兒、叔伯、六親眷屬都有未了之緣而成為夫妻的，而成為眷屬的，而成為仔女的，而今世繼續去共住。所以呢，我們自古中國人說呢，無緣不作夫妻，不是善緣就是惡緣，無債不成父子，不是討債便是還債，兄弟姊妹亦復如是。所以如果你的家庭裡面產生痛苦，你自己開解一下你自己，這些是宿世以前的宿怨來的。現在世就有新的怨了，家中人事矛盾衝突，例如各人的性格、習慣、教育、工作壓力、家庭環境、家居環境不同而產生新的怨恨。這些新的怨恨呢，如果這一世完結，你就會帶動下一世的。你以前沒有宿怨，在這一世裡面你 又多了宿怨，推動下一世的，下一世看看誰還給誰了。所以你不需要為你的子女五逆而擔心的，而憂心的。因為為什麼？因為這些完全是因果報應來的，你現時改不到，你唯有懺悔和重新來過，你有方法改的，佛門教你怎樣改，但是你不需要過分憂戚。因為 有時是這樣的，有時你有很忤逆的仔女，他去到某一個時期他會變的。好像我是遇到這樣一件這樣的事，我認識一個人，一個人呢，在佛門裡面我們時常跟他接觸的，他是專做佛像的，他的家人呢是專挑刻佛像、掃金、他的老爸就做這些事了。這個是在1950-60年代的。他的兒子呢，他寄予他很大的希望的，他的兒子，但是他的兒子我們當時說是一個飛仔。你知不知道什麼叫飛仔？現在不是叫做飛仔，現在叫做什麼？那個名稱叫做什麼？我們那時候60年代，這個飛仔來的，你知道飛仔好像 Elvis Presley 那些整個這樣的裝啊，那些飛仔還有那些黑社會啊，叫做飛仔啊，這樣。他是很忤逆的，即是非常之壞的。那他說，哇，我做了這麼多佛像，我雖然是賺錢而已，但是我人家寺院叫我挑佛像，我都很老實的，我有時候又不賺錢的，我沒有做到壞事啊，為什麼這樣啊，抌心抌肺啊，很不開心啊。那他太太因此而慢慢都悲傷過度，都好像去世了。那 他還在。那後來我再發覺，後來再跟他聯絡呢，他的兒子去到30歲忽然間變了另外一個人，是一個很勤力很有責任感的人呢，就成為美國的一個富豪。忽然間變得很緊要的喎。所以你如果你的仔女你現時是五逆啫，你可以求菩薩啦，你可以行善啦，為他祝福啦，為他發願啦，他或者會變啦。你不要看現在啊。如果你發願行善都變不到的呢，就這個上了以前的宿願啦。或者不好的東西改善得沒那麼重呢。所以你不要是自己執著了這件事，搞到自己不開心，你不如是用積極的態度去改善這件事，它可能會遲早有改變的一天。那這些是宿怨和新怨，未來呢就報怨了，新仇怨對，如果現世未了呢，還有來世輾轉相續的。 所以你呢一世唔好對你嘅先生咁差喎，咪下一世你仲要報翻佢喎，或者你對你嘅太太，你以為你對你太太唔好啊，下一世你又慘喎，佢嚟治你，呢一世係你治佢，下一世係佢治你，大家真係咁來往啫嘛，都係還債、報恩、報怨嘅咋。你在我哋咁多世裏面都唔知道為幾多個以前嘅夫妻裏面喊過幾多噶啦，都唔知道為子女憂心過幾多噶啦。呢個係我哋嘅痛苦嚟噶，呢、這個完全係報恩報怨償債還債啊！嗱，呢個叫做怨憎回苦啦。咁呢啲親怨嘅原因咧，我喺《梁王寶忏》裏面，《梁王寶忏》係一個很好嘅忏文嚟嘅，佢教你點樣去改變呢啲怨親回苦喎。佢話咩咧？一切怨對皆從親起，若無有親，則無有怨。古德雲：愛不重，不生娑婆。人係因為有情愛嘅牽纏，所以輪轉生死。情愛唔係只係單指男女嘅愛戀、愛慾，佢係包括咗眷屬嘅親情。親情就好似水一樣，水能載舟，亦都能覆舟。如果你處理得妥當咧，就可以鼓勵人向上。如果你係處理得唔妥當咧，你寵愛咧，咁啊變咗害咗佢。咁所以親情可以令到人越嚟越進步。如果處理得唔妥當咧，縱容啊、溺愛啊、偏私啊、妒忌啊、猜疑啊，咁就增加佢嘅怨對。你睇下《梁王寶忏》裏邊嘅文章咧，大家有冇拜過《梁王寶忏》啊？夾拜過舉手。《梁王寶忏》嘅文章咧係中國文學嘅其中一個最好嘅忏文嚟嘅喎，係寶智禅師同埋一班嘅法師係編出嚟嘅喎。寶智禅師係梁武帝嘅時候一個禅師，佢個派別咧叫做金頂皮勞派。呢、这個派別咧就係好古噶啦，咁呢個派別咧就係呢度咧有一位上鬱下狼嘅法師，就喺呢一度嘅。咁我就嗰陣時我諗住出家嘅時候，我跟邊個派別咧？哇！寶智禅師嘅梁王寶忏咁好，我哋喺呢度跟個金頂皮勞派嘅師傅。結果我揾到啊，咁我就所以我係金頂皮勞派嘅。所以《梁王寶忏》咧就係寶智禅師，而係我哋呢個派別咧係屬於金頂皮勞派。個祖先咧就係寶智禅師啦，即係俾多啲資料你咁解嘅啫嚇。共住啦，因共住親近，習氣缺點不露，各不相讓，越結越深。點解你同你嘅親友呢、這個嗰啲舊怨新仇越嚟越多，就是、因為住埋一齊。你唔住埋一齊咧，可能呢個咁嘅互動力量咧，冇咁快去發生咗呢個新仇舊怨出嚟，就是、因為共住。梁王寶忏解釋俾你聽啊嘛，因為你有親緣，所以你有呢啲煩惱。如果你嗰、那個唔係你嘅仔，嗰、那個唔係你嘅女，你唔會咁擔心嘅。就是、因為佢係你嘅仔、你嘅女，你先係擔心。因為你有親緣，你睇放唔下呢個親緣，你又擔心。佢唔係你個仔唔女，你唔會理佢，切關我咩事啫？佢又唔係我咩人咁，因為有親緣啊嘛，因為你共住啊嘛，所以如果你唔共住咧，慢慢慢慢嘅怨對就冇啦。嗱，唔共住有一個好嘅效果，同埋有一個唔好嘅效果。如果共住埋，當然會產生可能會產生更幸福或者唔幸福啦。你唔共住咧，又會產生唔幸福都有嘅喎。所以冇一定嘅喎，即係有啲以前我哋叫做太空人咧，個人就喺美國啊，個太太就喺香港啊，或者個太太喺美國，佢喺香港啊，慢慢佢又會離婚嘅，好多時點解啊？佢唔共住啊嘛，所以你話共住好唔好咧？有好有唔好嘅，你即係睇個情況而定嘅啫。擲望啦。即是彼此要求与期望，梁王寶忏讲，亲戚眷属极生责望，或父母责望于子，或子责望父母，兄弟姊妹一切皆然。咩叫责望啊 ？expectation， 佢要求你好高嘅，佢要求你高，你又要求佢高，咁就叫做责望啦。一切更相责望，少不适宜，便生亲怒。 若有財寶親戚敬求，得者越以為少，越得越為不足，不以為因，一不清心便生憤恨。即是說呢，你以為你自己辛苦了一生了，有些錢，有些財產，有些首飾，或者有兩個 apartment 的樓，你又有些股票，你又分啊，兒子有多少，女兒有多少，個個都認為不夠的，沒人認為夠的。他為什麼有哥這麼多啊？為什麼有哥在尖沙咀，我在深水埗啊，我在天水圍啊？那我天水圍那個300多萬而已，哥那個成1000多萬喎。咁點解佢會多啲㗎？梗係唔中意㗎？點解啊？雜望啊嘛，又貪親痴啊嘛。咁你話人煩唔煩惱咧？你俾佢亦都未必中意啊。你越分咗你個家產咧，佢越認為你唔公平。本來佢好孝順你嘅，因為點啊？等住啲家產啊嘛。結果一分咗佢之後咧，佢見都唔見你啊。第一，佢話你唔公平，你偏心。第二呢，原來你不是很多的，那你怎麼分啊？你分不到給他的，是不是？有沒有這個，這些情形有沒有發生的？我們出家人不知道，我猜的，有沒有發生的？認為有發生的舉手啊。有啊，哇，很多人，有人舉手是有發生的，有些發生，他當然，他有雜望的嘛，他希望很多的嘛，你給他那麼少，不單止是子女，朋友都是的。那些 partner 都是的，你跟他做生意都是有雜望的，他認為 你投入得不夠，我跟你一起做生意的，我9點鐘上班、啊、那你成10點、11點鐘上班，為什麼我要勤力一點、我都不上班那麼多了、那我為什麼這麼薄命，你又不薄命、我看到你經常出去應酬，我又經常守住這個 office， 慢慢慢慢就不喜歡了，慢慢慢慢就產生矛盾了。人是很煩惱的，你還說不煩惱？生意有生意的煩惱，公司有煩惱，職業有煩惱，家庭有煩惱，夫妻之間的都有煩惱，唯有是超越生死沒有煩惱，唯有是正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沒有煩惱，唯有是得聞佛法的時候能夠令到你放下，能夠令到你解脫，能夠令到你 活得更加開心一點，能夠令你的身心清淨，可以解脫痛苦煩惱裏面解脫出嚟，活出廣結善緣、身心清淨嘅人生啊！咁呢個咧就係親願啦。咁啊，呢啲苦夠唔夠苦啊？係好苦嘅喎。嗱，多少少啦。一切眷屬為產業、為社宅、為錢財搖起怨隊，被家殺害添啊！有啲皇帝咧殺害兄弟，互相嘅殺害啊！眷屬同宅共住，結業未盡，互相歪累啊，憤恨爭鬥，或者同事、同學、朋友等等，全部都是怨憎會苦啊！嗱，呢啲可以有筆記，大家睇啦。好啦，講完啦，講完，你知唔知道人生嘅痛苦啊？承唔承認人生嘅痛苦啊？你咪同人講咯。點解我哋要學佛啊？我哋要超越痛苦，從痛苦煩惱裏邊解脱出嚟。人有二苦、三苦、八苦。二苦是什么？内苦、外苦。三苦呢，苦苦、坏苦、行苦。八苦呢，生老病死、爱别离、求不得、怨憎会、五蕴炽盛。不要啦，全部你懂晒啦。而家你要同人哋讲，你要呢啲痛苦呢，你记喺心里面话俾人听。嗱，呢啲痛苦啊，仲有一样嘢，三灾八难嘅痛苦啊，有八难嘅痛苦啊，盲聋喑哑。你而家咁好啦，又有眼啦，又有耳啊鼻啦，唔係一定噶。當你盲啊、聾啊、啞啊，咁呢個時候你就慘啦。你快啲學佛法啦，咁你識得講啦嘛。人有三災百難啊嘛。但係你要留意啊，佢話你咒我啊，即係你好，你要小心你所講嘅嘢啊。即係你唔係話隨便講嘅嚇。而家講啦，我哋呢邊講啦，召見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大家知唔知舍利子點解啊？舍利咧係梵文嘅名字，叫 Sari， 叫做秋露鳥。此鳥眼力鋒利，舌頭靈巧。呢只雀仔咧隻眼好美麗嘅。咁舍利弗咧 ，Putra 舍利子 ，Putra 就係兒子咁解，即係阿舍利嘅兒子。咁呢個佛同舍利子講啦，舍利子就講叫佢嘅名啦嚇，係 舍利子即是舍利弗，是佛陀十大弟子之一，以智慧为第一，智慧很高的。须菩提什么第一？善言，但是他以什么为第一？他善言解空第一。即是每一个佛的弟子都有他的长处的嘛，舍利子智慧第一。为何称为舍利子呢？相传舍利弗的母亲因眼睛美丽而以秋露为名，秋露鸟之子称为舍利子，因为他妈妈 是叫做眼睛美丽。舍利子色不异空，什么叫色不异空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即即是空，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很多人未研究佛经的人往往都识这两句说话的了。你识即是空，空即是识啊，你留意啊，很多人知道这句说话的了。但是人往往将个识字呢，这个识即是空，空即是识字呢，就解作令人想起淫欲的体态识。你个人真的好识啦，淫欲的体态啊。因为当你讲个色的时候，它的体态是浮现在你的脑海里面的。所以人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你留意啊，即是色呢是淫欲的体态。空呢就解作什么呢？通常就是一无所有，一切都是空的，你不要做这些事情啊，断灭空。这些就是对色空的义理呢是怎么样呢？不明白。叫做管規禮則，我哋中國有句成語叫做管規禮則。咩叫管規禮則？你話啊，你呢個人咧，對呢個解，你對呢個咁嘅見解，你係管規禮則啊？點解？管規係點解啊？即係話你睇個天嘅時候咧，你用條管睇個天啊，呢個就係天嚟啦。你喺個管裏邊睇天，即係嗰個天喺呢個管裏邊咁狹窄嘅啫。你唔哦，原來色即是空，唔係咁解嘅。禮測咧，禮測禮係咩啊？禮即係筆水嗰啲嘢。你用筆水筆啲海水就測到海水個量係幾多啦咩？即係話井底之蛙唔係咁解啊，色空唔係咁解啊。其實佛教個空咧並唔係否定一切，相反萬法就係因為具有空性先至可以生到出嚟。眾生是因為體驗人生的無常苦空才會發生修行，如果沒有無常苦空你怎會發生修行？就是因為你體驗有苦，所以苦為良師，沒有苦你不修行嘛。現在我苦了我修行了，所以你反翻面來看，我現在的生命這麼坎坷，我身體又不好，我現在有這麼多逆境，哎呀好啊，如果不是這樣我嘆世界我不會修行啊，現在我又有多病痛，我又有逆境了，哎呀我拼命修行了啊。你不知道原來苦是你的老師，苦教了你去修行，如果你樣樣好你是不會修行的。你現在呢樣樣苦了，你覺得哎呀我要尋求解脫了，生命的解脫。所以空呢不是消極的，它具有建設性與覺悟性的意義。因為空因為苦你要修行，你不要說因為苦我死了我抵死了我就死下去了，不是這樣的。你說我苦嗎？我怎樣可以不苦呢？我要修行，因為有苦你才會修行。如果當我們認識空，我們能夠捨棄我們的執著，開闊我們的偏端，這個偏端的心境。當我們了解空的時候，我們能夠去除我們的成見，伸展我們的狹隘的視野。當我們體驗空的時候，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智慧 来审视我们的行为，反省自己 的生活。那你说空多重要呢？第一句，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是表现万物，空就是万物无自性的。你要知道空是为什么的。如果人家问你，哎呀居士什么叫做空啊？空什么都没有空咯。不是，空是什么呢？因缘，万法是因缘所生的，又是因為因緣而滅的，是無常的，是無自性的。為什麼無自性啊？有自性就是說 唔需要靠因缘就可以独存嘅，可以生出嚟嘅，唔需要靠条件就有噶啦。有独存性，有自主性嘅，世界上冇呢样嘢嘅，所以佢系无自性嘅，无自性又系无常嘅，由因缘所生法，所以叫做空咁。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即系咩咧？即系物质，一切嘅物质，一切嘅现象，虽然系分明显现，一切有现象啊，但系其存在咧系冇实体嘅。呢、这个花。你不能夠話佢個，我話佢係空，唔係話佢唔喺度咁解喎。明明個花喺度，我點話佢空啊？我話呢個花係好多因緣和合而生嘅。而家擺喺個台度，又係因為有好多條件，有啲居士請個花嚟，有個花農長咗呢啲花，佢要謀生賣啲花出嚟，又有花嘅種子，有好多條件令到呢朵花咧，俾呢個居士買咗嚟呢度供入個佛堂，佛堂又擺喺呢一度咁。佢嘅現前咧係因緣和合而生出嚟嘅，但係亦將來亦都由因緣和合而滅，佢枯萎咗咯，抌落垃圾桶咯，咪滅咗咯，即係咁講啦嚇。所以佢係冇佢嘅實體。咩叫有實體啊？佢永遠存在嘅有實體啦。佢自己唔需要個基數去買佢，噗一聲爆出嚟嘅，有冇咁噶？冇噶嘛，佢冇個自性噶嘛。如果有自性就好麻煩啦。有自性，所有嘅嘢都唔會消滅嘅時候，這個空間咪實曬，冇可能噶。如果有自性嘅時候，衰嘅永遠衰，好嘅永遠好，咁咪唔公平。我而家係好嘅，我永遠都好嘅，我有自性，我自存自己就係好噶啦，唔需要條件，唔需要好多造就，我就別係好噶啦。我衰咧，唔需要好多條件，我就衰，永遠衰落去嘅，咁有咩希望啊？就係因為空先有希望嘛，因為空先會變啊嘛。變幻就有希望，唔變邊有希望啊？所以你唔好亂咁解空，係消極嘅，因為空先有希望啊。所以中龍樹菩薩講：因有空而故，一切法得成。有空而先到好啊，但係人就唔係咁嘅噃。哦，空咯，睇淡咯，咩都係假嘅啫。我看破咯，啲好化嘅啫，人好化嘅啫，唔係好化。是你要積極啊！色不異空，即係話咧，物質從未離開佢嘅空性，佢係空嘅。因為呢啲現象都係短暫無常，唔能夠獨立自主嘅。有緣則生，無緣則滅，所以係假設嘅，暫有嘅啫。咁我哋得到咩啟示啊？一切眾生俾五蕴身心迷惑咗，唔知道色不異空，佢知道文字。是解悟，他没有证悟到，所以处处在日常生活之中执着有我，生起我见、我慢、我痴、我爱等烦恼，做出杀盗淫妄等等的罪业，因罪业而受报。他不知道原来是色是没有离开到空性的，原来一切这些都是因缘和合而生，但他不是，他为了这些这样的事情而去嬲怒，为了这些事情要去亲威，为了这些事情去杀盗淫妄，全部因為呢啲咁嘅不唔識得破除自己嘅執著而做出嚟嘅，咁啊色不異空，所以話色係冇離開過佢個空性，係因緣合而生嘅。空不異色咧，現象雖然係空嘅，但係冇現象又唔能夠表現到萬物嘅噃，係咪啊？嗱，呢個花係空嘅，但係如果呢個一切都冇呢個現象存在，我係了解唔到空性嘅喎，我係唔了解唔到因緣所生法嘅喎，我係必須要靠一切嘅現象，我了解到你現象嘅變壞，我先至知道變壞啊嘛，我知道有變壞，我原來知道我壞，我可以變好啊嘛，就係因為有呢啲現象會俾我啟發到，我知道我可以變啊嘛，咁所以空本身又唔離開個現象嘅噃，現象又唔離開個色，色又唔離開個現象嘅噃。色又不離開個本體嘅喎，空是萬物賴以生起的特質，即係換言之咧，如果沒有空性咧，一切現象就不能夠從緣而生，亦都不能夠從緣而滅。空並不是否定一切，相反，空咧係成立一切的根本。所以中論講：有空而故，一切法得成；若無空二者，一切則不成。所以空性從未離開個現象，因為空所以去建立一切，創造一切。明唔明啊？我哋知道萬樣係空，但係我哋做起事上嚟咧，萬樣都有責任感。 萬樣都要努力。有啲人話咩一切都係空嘅咯，使乜咁？我哋遲早都死㗎啦，使乜咁執著？使乜咁緊張啊？馬馬虎虎咪算咯，都係空㗎啦。咁你就唔了解空義啦。你知道空，但你積極地活，積極同空裏邊咧活出快樂嘅，令到你脱除煩惱嘅現象。即係菩薩裏邊，菩薩佢知道空義啊，但係佢仍然積極度眾生嘅。如果菩薩話，觀音菩薩話：，誒呢啲眾生啊，有生有滅嘅，始終都係死亡㗎啦，救咁多做咩？邊救得咁多啊？我話一切都係空㗎啦，咁菩薩做邊個救人啊？雖然空，但係佢空裏邊佢積極行一切嘅善事。雖然係空，佢積極護持一切眾生。雖然係空，佢願一切眾生都從空裏邊了解到嘅實性，因而離苦得樂。所以空同埋有。又不可以有，不可以完全空，又不可以執着有的，要兩樣圓融的，所以色不宜空，空不宜色。那我們拿個譬如啦，如果沒有燈泡和它發出來的光亮，又怎能夠表現電力的性能呢？所以電能不離於光泡，光泡不離於電能，萬物的空性是不離開現象而表現出來的。如果認識空的真理，你就要落實在經驗的世界之中，不可以離開空的世界而生活，到另外一個飄無虛無的世界。有些人是這樣，樣樣都空的，那我什麼都不做就不是的，你空而已，但是我不斷做眾生。如果一個法師說，哦，樣樣都是空的，心經說空的，你說那麼多經來做什麼？始終那些眾生又是死亡，始終他慢慢他又會成佛的啦，你使乜你在這裡咁辛苦講經啊，咪自己休息一下咯，係空掉佢就算啦，咁嘅咩？唔係咁嘅噃，要積極地生活喎，係咪啊？真理係由事相表現出嚟嘅，色不異空得到咩啟示啊？五蕴嘅生命即係過去嘅受想行識嘅四蕴，落射喺意識之中，由依此意識生起受想行識四蕴，拼合今世嘅報身色蕴而成。菩薩行深般若咧，就顯除咗五蕴嘅我執煩惱，而凡夫唔知道呢個色身係五蕴身體和合而成嘅，係無我嘅，係無常嘅，就對呢個五蕴執著為有實我，於是產生我見、我愛、我慢、我痴嘅煩惱。因為有我同埋我所嘅執著，造業受報，轉輪生死，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原來色係從來冇離開過空，即係話咧，一切因緣所生法。我哋唔可以執著佢因緣所生法。如果現世係咁樣樣嘅時候咧，你必須要空掉佢，即係話呢啲係緣生緣滅嘅。如果我係現時我受呢樣嘢，我現時我身體好差啊，我有病痛啊，呢個係因為因緣和合而成嘅。如果你我呢一世點解我冇健康咧？人哋咁健康咧，你係前生種下咗呢啲唔健康嘅因。佛門教我哋咧，你可以懺悔，永遠唔做殺生嘅事。你從聽日開始唔好食肉啦，你從聽日開始唔好釣魚啦，唔好殺生啦。你聽日開始咧唔好隨便飲酒啦。你知唔知飲酒係一個遮戒嚟嘅？飲酒本身係冇罪惡嘅噃。我飲完酒我瞓覺，邊有罪惡？佢話點解我要戒酒啊？幾好飲啊！嗰啲紅酒幾好飲啊！我飲完酒有咩事啊？佢話我冇事啊，我又冇害人，點解唔飲得酒啊？酒本身冇害，但係酒後有害。當你飲咗酒嘅時候，你可能做咗殺盜淫妄都做出嚟。所以酒本身唔會令你犯罪。但是它的後果會令到你犯罪。大家有沒有聽到釋迦牟尼佛以前給過一個譬如？聽過舉手啊，聽過了。讓飲酒的朋友知道這個飲酒的過惡都好的。以前佛在世的時候有一個居士，他受了五戒的了，即是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那麼有一天他真的破了，飲了幾口、醉醺醺的。喝了幾口醉醺醺回到家，看到家門口有一隻雞在那裡。哇，這隻肥雞，就捉了這隻肥雞回去劏， 湯咗煮嚟食，就繼續再飲過，飲都唔夠喉啊嘛，飲咗幾飲咗半瓶到嘅啫嘛，醉醉醺醺想繼續飲落去啦咁啊，偷攞咗嗰只雞啦，偷唔知邊個嘅只雞，走到嚟咪立咗佢嚟湯咗佢嚟食咯，咁啊一路食緊嘅時候啦，敲門啦，敲門，你有冇見到我哋只雞啊？咁隔離嗰個女士，呢只雞係隔離個女士養嘅，咁我女士有冇見到我只雞啊？邊個見到你只雞啊？咁係咩啊？犯咗咩啊？妄語咯！明明見到只雞，你又冇見到只雞，你偷咗只雞，就係、是、偷渡啦！講大話，你見過雞又冇見到個雞，又話又咁偷咗只雞又當然唔承認啦。咁、那個女士話：哦，你冇見過啊？咁啊算啦，我唔見咗只雞啊咁。咁佢醉醺醺望見呢個女士都幾年青喎，淫欲起啦，強姦咗呢個女士啦。犯了淫啦，即是说杀了只鸡犯了杀戒，偷了只鸡犯了偷戒，淫妄杀到淫妄，都是因为饮酒而累到的，所以你不要再饮酒了，是有很多的不好的后果的。好了，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呢，异性性者凡夫所共持的人我執得到生命的解脫，超越生死輪迴，但是還未究竟切悟，還有空的法執，執著空的法，那這些聖者住在空寂之中，所以他就用空不異色來除了這些聖者執法，即是說呢，我們學佛搭了這隻船，從迷的此岸去到覺悟的彼岸，那那隻船有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禅定、波野的六道波羅蜜帶動我們去到彼岸、覺悟，我執著隻船，因為這個空嘛，我是修空法，讓我空掉一切的，我執著了空，我不上岸行不行？你執著這隻船，你上不到岸的，你卸離你的空，連你佛法都要卸離，你正式得到彼岸。你去到個岸邊，你未上岸喎，但係你已經度過咗生死嘅煩惱啦，你係阿羅漢啦，你未上岸。菩薩就係咧，最後嗰一點咧，佢連船都捨棄埋，先至上到岸。啊，從緣起性空解釋，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上句就講色不異空，空不異色啊，不異啦，係將空同色向看作是兩個切然不同的概念，一個就是色，一個就是空，就是兩個不同的境界。但是如果你有不同的境界，有無愛憎美醜高低的不同的境界，仍然是妄心的分別作用，不是真跟真心不相應的。那這裡釋迦牟尼佛就將它說回了，不要當它兩件事看，空即是色，色即是空，不是二元的對立，所以千祈不要有分別。所以信心命裏面講咧，知地無知道無難，為義而不揀擇，但莫憎愛動然明白，痴毫釐有差，千地緣隔，欲得現前莫存信逆，唯信相爭是為心病。即係話佢冇妄想分別心，你有色同埋有空咧，都有個分別啊嘛。你喺色同你用妄想分別嘅心嚟看色空咧，都仲未係真心。你連色空這個妄想分別二元對立的心呢，都要摒除埋無有一切的分別，你才走入的真心。所以即是告訴你聽，其實色和空不是兩樣東西來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與空是圓融相入，無外相即，即是說燈泡和電力，如果電力與燈泡圓融一體呢，就發出光輝，如果電力還電力，燈泡還燈泡的，它不是圓融一體，它發不出光輝的。所以你不可以用妄心的分別來看色空。你初期可以，初期說、哦、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但是再後一點的時候，你連妄想分別 的妄想心都沒有，是以真心。好了，從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了。好了，現在講到這裡呢，留下聽日講啦，聽日咧我就講色即是空，定色一路講翻落去咧，而家係總相嘅空，再 遲啲都講別相個空義，聽日咧仲講個佛性嘅實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係表達實相嘅真義。咁你睇，你睇翻你嗰個心經嘅結構咧，原來心經咧就係咁樣嘅結構嘅。好啦，咁我哋開始回向啦。願以此功德， 普及 於 一切， 我等與眾生， 皆共成佛道。